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关于退休的话题一直是很多听众朋友所关心的内容，其中涉及到工龄，涉及到养老金等等，我们的节目也制作了多期内容。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微信，他说1988年我于原学校签署辞职报告，现在要办理退休手续。听说当时有一个文件规定，如果是自动离职，工龄清零，是这样吗？现在能看到这样的文件吗？其实关于工龄的计算以及自动离职工龄是否清零的话题，我们的节目也曾经专门邀请过律师做出过相应的解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丁香律师，请他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丁律师您好。 香露你好。 像这位听众朋友所询问的这个情况，是否存在自动工龄清零的情况，以及有这样类似的文件规定吗？ 咱们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是关于他的一个这个被自动离职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吧？ 嗯。 那么之前的工龄与之后的工龄能否连续计算的问题，那么这个能否连续计算呢？咱们现在还是按照这个劳动部在1995年104号发文的一个文件来做处理，也就自动离职的职工呢，他的一个争议的解决，他的一个工龄能否前后连续计算，他是按照除名争议来做处理的，就是自动离职的这个职工。他的工龄能否连续计算是按照除名的职工能否连续计算来处理。 除名是指开除的除，名字的名这两个字吗？ 对对对，开除的除，名字的名。除名职工呢，意味着就是说劳动部当时给出的意见是，对于除名的职工，包括自动离职的职工，应当从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以及自动离职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 嗯， 这个也就意味着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咱们北京市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职工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对吧？并且这个职工他在那个时间缴费了，第一次参加养老保险实际的缴费的时间，才可以作为他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 嗯， 这个起始时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起算。那么这样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职工被除名了或者按自动离职处理了，那么之前他的视同工龄是不可以作为连续计算工龄的时间的。 哦， 只能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 ，OK， 从那个之后才可以计算他的工龄。 嗯，也就是说，如果他之前没有上养老保险，即使他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如果他是自动离职或者是被单位除名了，那么那段工作时间都不会算作他的工龄。 对，那个应该是视同工龄。视同工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执行这个养老保险费正式的缴纳之前的一个工龄的时间段，能否作为这个连续计算的期间。比如说这个职工他一直在咱们国家正式执行养老保险缴费的制度之前，他一直连续在一个企业工作，是吧？那么在这期间他不存在任何的被除名啊或者自动离职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正式缴纳养老保险费了，这个前后的工龄是可以连续计算的。比如说视同工龄有10年，是吧？然后呢，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费有20年，那么在退休的时候，他就是前面的10加后面的20，就是30年。 但如果说这个职工他的在视同工龄就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那个视同工龄期间，也就是比如七几年八几年那个时间，他如果被企业按照除名处理的，或者是自动离职，这种自动离职就是说比如说你没有经过同意企业的同意你自己走了，这都属于自动离职，是摊到除名来做处理，那么他之前的工龄呢将会清零，就没有办法再加入到后面的实际缴费的年限之中，就是这个意思。 好，这位听众啊谈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当时是和学校签署了辞职报告，这个和自动离职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那就看看他的辞职有没有被批复了。 嗯， 如果他的辞职经过学校的批准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相当于是协商一致的，那就不能够按照除名和自动离职处理，因为它的性质不一样。 嗯， 那么如果这个学校的这个职工他如果说提交了这个辞职，但是学校没有同意，那么那个时间下海经商的非常多，那么有很多人为了有更好的机遇，他没有经过学校同意 ，OK， 他就自己就走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按照自动离职处理。 嗯， 所以要看看学校批复了没有， 好， 还是要看档案里面相关的文件。对。 这时候需要他去找寻一下个人档案或者是学校当时留存的记录了。 最关键的就是个人档案，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档案里，如果学校批复了的话，在档案中应当会有留存。对， 嗯，好，非常谢谢丁香律师的解释，谢谢您。 好，不客气。 好，再见。 哎，好，再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请他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咨询。这位朋友说，在公司6年了，合同明年上半年到期，现在领导要降我的职，我不同意，我希望拿赔偿金走人，请问这样的话能拿到赔偿金吗？ 嗯，这个问题是这样啊，按照咱们这个劳动合同法，就是说公司它是不得随意没有经过劳动者同意来降职和降薪的。 嗯， 如果说公司没有经过劳动者的同意随便降职降薪，员工是可以提出异议的。 他没有提出来领导为什么要降他职的原因。 对，这个东西公司要给他一个解释，如果说公司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这就说明公司就违法了。 嗯， 员工可以这个去找公司沟通，如果说公司实在最后达不成一个一致，可以和公司解除这个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就是刚才咱们这个这个朋友咨询呢，可以拿到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按照他的意思理解呢，他也不太想在这儿干了。 是， 他希望拿点钱走人。 对，但是在这个拿钱的过程当中，你要把这个证据都保存好。 保留什么证据呢？ 比如说第一，让公司给你出一个比如说降职或者降薪的一个说明，对吧？通知到你。第二个呢，你要向公司写一个书面的这样的问询函，给公司一个答复，或者说你为什么要降我的职降我的薪是没有理由的，没有经过我同意，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一下公司有没有什么回复，能不能给你达到一个解除。如果公司一旦说哎，这没有经过你同意，对吧，然后直接就给你降职降薪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走劳动仲裁。 嗯， 然后我申请说解除劳动关系，然后公司对我进行一个赔偿。 如果说要走劳动仲裁才能拿到赔偿金的话，这个周期可能会长一点啊。 是。 那如果跟公司谈判呢？ 可以，就是现在有很多案例，包括当时来咨询我们，其实我们建议的是说，如果能和企业或你们的这个所在单位能够达成协商一致，也是可以的。因为一个企业，他和你一个员工是耗得起的。劳动仲裁一审和二审这三个阶段全部都下来大概得有1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在北京的话啊，尤其是朝阳，这朝阳法院案例比较多。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接下来1年的时间，那与其这样，还不如说和公司达一个协商，拿到赔偿就可以走了。 那如果说理想情况下他能拿几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金走人？ 对，如果是公司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拿这个，我们可以打那个双倍赔偿金试一下。 双倍赔偿是指的是 1年1个月嘛，咱们现在就是也就相当于是两倍的工资，6个月嘛。 他在这工作了6年了， 对，12个月工资， 6个月的工资再乘以二， 6×2就是每工作1年有1个月的补偿金，这叫，但是咱们做赔偿金就乘以二。 那如果 要这么做的话，公司肯定会跟他去打官司的。 是 是吧？ 是的。 但如果你要是谈判的话呢，就不能要求这么多了。 对， 是吧？就是你谈判的钱肯定是公司考虑过之后比打官司的钱要稍微少一点。 对，大家相互都做一个让步。 哎，都妥协一下啊。 对。 他没有说领导要降他职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你错了，人家降你的职。 是，所以要看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你要给公司做一个回复，看公司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合不合法。 对，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原来约定好的啊，你的业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没有达到，那我们可能就要调岗了，就要降职了，对不对？那你可能连续几次都没有达到，公司按照原来的约定要降你的职，有问题吗？ 首先这种情况就要看规章制度，公司如果一旦有这种，比如说你的绩效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你的工作没有达到这个完成这个工作应该负你的职责，那首先第一种情况下就是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规章制度。 对， 就是规章制度明确约定了你的职责是什么，你这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如果没达到我们是怎么样惩罚的。 在你做这个工作之前咱就先签个东西， 对， 是吧？就约好了。 对， 我 必须要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们3个月一考核啊，3个月考核啊， 是的， 能者上，不能的就下。 对，我们是要有一个这样书面的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书面的东西，公司的解除也是有问题的， 不能让老板一言堂， 是 吧？是，尽管老板可能是私人老板，但也不能这样。好，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这个老迟到，是吧？该开会不来，该点到没人，领导说你这样可不行啊，不太像样了，我要给你降个职，就是他可能违反了一些公司的这种劳动纪律啊，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啊，如果公司要降他的职，有毛病吗？ 首先这种情况下，第一考勤，如果比如他迟到了，我们先就要往前追。他迟到了，你们当时公司打卡是个什么形式？是不是确定已经迟到了？如果说他要在这个比如说一个月之内，规章制度说你最多不得超过3次迟到，超过3次以上怎么怎么样，还是刚才那个规则，你如果知道了这个规章制度，你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上签字了，你又有这样的违纪的行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说员工就可以随便的，我可以迟到，我可以不完成工作，然后公司还要付我赔偿金。 就跟交规一样，你违法停车是多少钱扣几分，是吧？你闯红灯多少钱扣几分，你得写清楚了，然后按照这个执行。 对， 如果比如说交规当中没写闯红灯罚多少钱扣多少分，那法无禁则可违啊，是不是意思？ 是 公司的规章制度当中， 它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小规约或者是一个小、小法一样，公司都按照这个来做。 没写你迟到了，那这个也无所谓，是不是啊？但我想公司不会这么傻啊， 每个公司劳动合同里面都会约定。 是的，我们得一事一议。当然也有些法律的是规定的事项是没必要写在公司的规章制度里的。打比方，这个小偷小摸，打比方啊，我们打比方，比如说在公司里面你伤害员工，是吧？你造成了这种一些刑事案件了，这没必要写在公司规章制度里。 对，这都是基本的这个义务。 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要降某人的职，这个事儿啊，可能原因有很多种。 是， 如果您一点都没错的话，那你可以不同意。 对， 但是不同意呢，最后要想拿到这个赔偿金啊，还得需要用 一些程序 技巧，用一些方法跟对方好好来谈判啊。刚才赵律师也谈到了这个诉讼时间成本的问题啊，一开始就得走仲裁程序，是吧？仲裁如果单位不服的话，那么就要去法院进行诉讼啊，有一审有二审等等。那就看谁耗得起啊，这个中间确实时间成本很长哈。 是， 但是如果把劳动者逼急了啊，本身自己一点错也没有，那肯定会奉陪到底啊。 是， 但是如果劳动者有错在先的话，有时候企业也会跟你死扛到底的。 是的，就是现在劳动案件越来越多，这个公司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做，现在啊， 也很难做， 就是公平的讲，公司现在也很难做。 是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劳动者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所以说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也能发现有一些劳动者就是不讲理的，是吧？ 有一些劳动者呢蒙受了很多的损失，所以还是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双方的这个权益。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接下来我们也请今天嘉宾张燕律师来介绍一个他所代理的案例，也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一些提示。 是这样啊，我呢最近 做了几个案件，我发现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对于我们员工的提成，也就是所谓的绩效奖金呀，这个绩效工资这一块，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做了几个案例发现，都是员工要求起诉这个企业，要求企业向员工支付比如说上一年度的他的奖金，他的提成，因为有一些提成和奖金，尤其这种绩效奖金，它是跨年来核算的。 是的。 比如17年的，我18年来发放，那有可能在18年的时候，员工就已经离职了。那么这个时候，我17年的那个奖金需不需要向员工来发放？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发现，在法院过程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经验过程当中，这一块员工啊，就这个劳动者，他是有一个很大的，在证据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弱势存在的。 啊，那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例 啊。案例是这样啊，案例的话呢，就是咱们上海的一个公司，这是。然后呢，这个员工呢是在上海公司工作了有大概5年的时间。这个员工呢，工资的这个构成就是基本工资加提成，这是他的月工资的构成。他的提成呢，就像我刚才讲的，16年的是17年来核算，17年的是18年来核算。然后这个员工呢是在18年是被他们是属于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了，公司没有选择续签，然后这个时候员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向他赔偿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补偿金，以及2016年2017年的这个绩效奖金，就这三项诉讼请求，要求公司赔偿双倍赔偿金，要求公司支付2016年的提成，要求公司支付2017年的提成，这样三项诉讼请求。但是最终的时候，法院只是认定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关于他的绩效奖金提成这一块没有支持。 好，那先说说第一项吧。他这个劳动合同约定的是时间跟他终止这个劳动合同的时间是一样的吗？ 对，就是说劳动合同约定的是2017年的12月31号到期，到期之后公司没有续签。这种情况下，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说，如果是公司没有选择和劳动者续签，那么公司是要向劳动者提出给予经济补偿金的。 等于他没有拿到这个经济补偿金。 对，所以他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给付这个经济补偿金。 这个比较好理解， 这个、 法院也支持了。 这个法院支持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前两年的提成他还没有拿到。 对， 这个法院没有支持。 是。 那他干什么工作？他有什么样的提成呢？ 他是这样，他是做那个礼品的销售，就是去拓展渠道，拓展完渠道之后，按照他的那个签约的金额20%来拿这个提成。但是呢，我们按照这种提成案件，我们律师拿到这个案子之后分析的第一点是关于提成有没有约定，就是首先你拿这个提成，公司和你之间有没有约定？比如说你完成一定的任务，我就给你多少奖励，或者说你不用完成多少任务，只要你签单，我就给你奖励，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东西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有的，但是它掌握在公司手里，员工手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让员工，因为民事诉讼法本着是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有这个东西，那你首先要举证证明有这个依据，那么很显然这个东西在公司手里，那公司我显然是不会提供的。 当时跟他说好的这个提成的协议啊，他 是 自己手里没有 是的 副本， 副本都没有 啊， 一般公司 什么也没有。 一般情况下，公司只要有正就是做过长期销售的这种，他一般这种协议他一般不会给到员工。 他就怕这个商业机密外泄 是吧 ？ 对，他可以让员工签订什么呢？承诺书，说承诺你今年必须达到多少业绩，这个你员工手里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达到多少业绩，就拿多少钱提成，可能这个东西员工手里没有。 他连照片什么的都没拍吗？ 对， 两年都是这么做的吗？ 是。 员工算了算，他应该有多少提成啊？ 员工是按照他15年的提成来算的。然后呢，法官就说：第一个你要有依据，第二个你要有一个计算的比例和方法。你有了，就是有一个依据，说什么呢？你完成多少钱，你有一个多少钱的提成，你有一个这样的书面约定了。那么第二个来了，你按照这个约定，你怎么去计算你的提成？它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比如说你签来的这个金额减去你的成本，对吧？或你会产生一个利润，利润的10%你会拿到手，这样的一个计算方法也是掌握在公司手里。 这些很核心，对吧？你去签了单了，签了单这个金额是多少？ 对， 公司有多少成本？相应的挣了多少钱？ 是， 这些数据都不在他自己的手上。 员工是掌握不到的。是的，公司就说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他只要回复说我们公司没有这个东西，他也提供不了这个东西。 那别的员工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别的员工，这个公司上海这个公司做的特别的谨慎，别的员工手里也没有。 嗯， 就是 但别的员工拿到了这个提成吗？ 别的员工会拿到，但是他拿这个提成的时候，包括我在海淀做一个案子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发这个奖金，他是用打卡的形式发放的，打卡的形式几十万的这个奖金，法官就会问你这个几十万是一个什么名目？ 嗯， 但是我刚才讲的上海这个案例当中，他们发放所有的奖金全是现金。 哦，没有银行流水。 对，连银行流水都没有，你就没办法证明你是奖金是存在的。 嗯，那这位劳动者他认为应该有多少钱的提成呢？ 他的奖金数额，他算的大概是几十万，两年应该是干销售的。 嗯， 哦，但是因为我这边带的是公司啊，确实是，这个因为律师嘛，他有他自己的抗辩。 嗯， 啊，我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法律意思上的抗辩。第一个，你没有这个依据；第二个，这个奖金的发放它不是属于你的报酬，是必须发放的，是我公司按照自主经营范围之内的一种自主福利。我可以给你发，我也可以不给你发，这是公司自己决定的。 如果没有协议的话， 对 这个提成，那就看公司他的意愿了，并没有说 强行的一定给你 发 放 这个钱。 对，除非你是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存在这个提成，存在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这个约定是存在的。如果你要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个东西，法官想支持你，他都没有依据。 嗯，也就是说，可能大家都知道你干了这个活， 对， 应该拿这个提成， 是， 但是苦于你没有白纸黑字的证据。 是的，因为法官是一个第三者，他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通过什么来了解？那就是你手里的证据。 嗯，我曾经好像听说过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位销售员，他特别有心，他每次签单的时候啊，他都把那个复印件留下来，他每次都把这个复印件留下来。那最后呢，在他去争取提成的时候呢，这个依据啊，还是获得了法院的认可的。 那就是说明这个劳动者事先做过，对，他有心。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海淀的一个案例，那个员工更有心，他把所有东西都做了一个公证。 嗯。 他不光给自己用，他还给其他员工用。 嗯，但是核心就是刚才谈到的提成的计算方法。 对， 这个你跟公司之间如果没有这个协议的话，你即使是有这些销售的流水凭证， 嗯， 也很难计算出你到底应该拿多少提成来。 是的， 这 就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如果公司本身就根本不想出这么一个协议，都是口头的，而且呢，曾经也给过那么一两年，慢慢的员工就麻痹大意了。 对， 他们就认为这公司肯定会给我的。 是的，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知道销售的从业人群是非常之大的， 嗯， 非常多啊，这个人数。那么大家以后在跟公司谈这个提成的时候，谈提成比例的时候，谈怎么支付提成的时候，你认为应该注意点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是这样，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首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协议，就是说哪怕没有一个非常正式的说甲方乙方谁谁谁签一个书面协议啊，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说公司是承诺可以给你发提成的东西，并且在这里边我可以没有计算方法，但是要写上支付的周期。 嗯， 对吧，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好是用打卡的方式来支持你这个奖金的发放。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因为在每次发放这个奖金的时候，财务肯定是要核算的。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可以往来的邮件，你不要用打电话，或者说是口头的，或者说是短信或微信，用一个非常正式的书面的邮件的方式来和财务来进行确认，对吧？比如说我今年的销售额是多少，财务说你已确认，然后你确认完了就说好的，没有问题，然后反馈给财务说我确认完这个没有问题，收到请回复，财务给你一个回复没有问题，那好，财务都已经给你回复了，那也就确认着你的提成是确定的。 好，如果大家呢立志于在销售领域做出一番事业，做出一番成绩来的话呢，在入职刚开始的前几个月就要特别的留意公司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规范是否做得合理合法， 是吧？如果说公司在这块呢欠缺很多的漏洞，不管是公司不太成熟还是有意为之的话，那这样的公司是不宜久留的。尽管你可能个人销售能力非常之强， 嗯， 现在呢公司也会给你兑现非常多的这种业绩的佣金也好，或者是提成也好，但是这样的漏洞呢其实是一个隐患，也许有一天你和公司的这种合作关系就会变成原告和被告的关系。 是的， 销售的收入大部分都来自于提成啊，这些都是大家的血汗钱啊，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是发展的困惑，我们希望通过多种方式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正儿八经的严肃认真的法律的解答，此外我们也有多元的轻松的解读。接下来要请入我们的老朋友，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请他来分析分析这位朋友离职又后悔的纠结，他该怎么办。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本人离开一家上市公司已经5年了，之前呢在那儿的岗位啊是经理，在职3年，经历了从包装财务规划到上市的整个阶段。离职的原因呢是觉得自己的3年时间没有得以提升，薪水呢也没有相应的上涨，加上当时啊有一家集团公司的财务副总的岗位很是吸引我，薪水也翻番，结果我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不顾当年分管副总裁要提升我做总监，这相当于高级经理的岗位。但是我之后经历了2家不靠谱的公司，这些公司的企业文化形同虚设，岗位职责不明晰，组织架构经常换，我觉得还是原来这家上市公司好，公司发展稳定，而且整个市场的占有率也逐年的提升。去年年中找原来的同事，原来的同事啊是别的一个部门的老总，我离开之后呢就变成了我原来所在的那个部门的老总了。当时他回复我说没有相应的岗位，如果你去外地那有岗位，我又不愿意去外地。今年呢又看到公司在招聘信息当中有总监的岗位，我就带着礼物去找分管我们部门的副总裁，结果人家说啊现在大老板说要严格招聘流程，不能有关系户。我想我算哪门子关系户呢？当时我就是过五关斩六将进去的呀。他们说要先投简历到人力，然后呢他们这些用人部门说了不算，而且目前想要招聘的性别是男生，那我想我去找人力岂不是歇菜，所以还是得通过副总裁的途径。结果过2天呢，副总裁让行政文员通知我把我送给他的礼物拿回来。哎呀，我现在想回原来的单位怎么就这么难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是这样啊，我们在分析怎么办之前，我们先来分析分析他当年做的这个离职的决定啊。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没有提升，这样一个离职的理由到底，对不对？ 就后悔了是吧？这就属于 对啊。不要看前面离职的那么潇洒是吧？我要离职啦，我要这个飞啦，我要走人啦，我要去看一看啦。但是。你经历了现实的考验之后，可能内心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 我觉得他还是那对他后悔了嘛，就好，我也有过很多这样的咨询案例啊，就是人家给更好的橄榄枝，然后给钱也不少，总监或者什么副总这样的位置之类的，但是找我来做咨询，我有一套完全全面的方法能够让他整体的分析一下目标企业。 好，那你把他当成我好吧。 对，就假如你那个，我就会去问说，哎，你企业企业文化你了解吗？ 企业文化不熟，这公司是猎头找的我。 对，假如你要了解一下企业文化会是什么样的呀？ 那我只能去问问猎头了。 你除了问猎头还有什么办？你面试的时候有问他们公司的，有观察一下公司的企业文化吗？当然公司的企业文化会放在公司的网站上，对吧？但实际上那网站上的企业文化只是外边的嘛。企业文化还有内部的东西吗？你有观察一下公司整个的架构，公司人员的工作方式，公司的布局，经理的那个总经理的那个门是玻璃门还是木头门？中午午饭总经那个 我没在他们公司待那么长时间。 对啊，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觉得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再跟他们面试一次。然后呢，我的建议是这样，你跟他们待半天，你说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岗位比较高嘛，我不可能马上那个什么嘛，所以我还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所以能不能我在这儿来待半天，工作半天，试一下。 我觉得如果你想去一个陌生的公司做一个很重要的岗位的话，你要不先到那儿做半年保洁， 可以啊， 不是都进， 不是因为那个公司是这样的，因为公司招的是一个高级岗位，既然是招，一般来说一个公司招高级岗位都得招半年时间才行了。如果要说跟你聊聊就好的那种高级岗位，一定是表面上的高级，背后肯定不知道干啥事儿了。 可能他就去了一个表面上的高级。 对，所以一般来大公司招高级岗位都是需要，一般都得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能招到，因为那个他需要甄别各种各样的候选人。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除了企业文化，还有一个，你有跟那个公司你的直属汇报老板，你有观察一下他吧，你在面试的时候他跟你合不合。就这件事很重要，八字不合，就是很多人这个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很多的出现了巨大的，比如说干3个月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往往是上司关系没处理好，就是八字不合，简单说就是八字不合。 用他的话来说啊，就是这公司老调整，再加上岗位职责不明晰，也就是说他干一段工作可能就得换，干一段呢就不知道到底跟谁去汇报工作了，是吧？干一段呢，就觉得这公司怎么这个变数这么大，心里就没谱了。尽管薪水翻番了， 对，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他接受这种公司调整的办法，就是状态，因为 你不看僧面看佛面， 一些 看钱， 一些公司就是老调整了，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肯定是受不了，因为他可能在一家相对比较正规的公司待过一段时间。那适应不了这个老变的这种公司文化。 对啊，所以这就是企业文化嘛，公司老调整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 换句话说，也不是说人家的公司不挣钱，也不是说人家公司业务不行，就是他可能受不了这种特别快速的变化的。 然后他提到叫公司的企业文化形同虚设，公司老调整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所以公司的企业文化并不是形同虚设， 就是每一家公司都是有文化的。 对， 尽管有些文化没写出来，有些文化呢你觉得好像朝令夕改，那也是他们的 朝令夕改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嘛。对吧。 初创型公司和创业公司啊，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他是这样的，就如果公司是小啊，老板的价值观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老板的价值观就是朝令夕改，什么就是什么那个每天就变，那这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公司大了也是这样的，那个你看那个，对吧？你看格力电器的企业文化，对吧？我们去那个看有一个节目，鲁豫有约，鲁豫去这个去格力去董明珠那儿做客。哎呦，你看那个拍的吃中午饭，哎呦，董明珠吃饭吃了几块，然后中间有一个什么质量监督局的人来去那什么，然后董明珠赶紧跑过去，就格力电器的企业文化一切都结果导向，一眼就能就从他们吃饭就能看出来。 所以就是他考察这些公司的时间太短了，程度太浅了。 对， 如果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单位，对方开出了很诱人的薪水，一定要冷静， 我觉得这一定要小心，因为对方开出了高一倍的薪水，往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公司这岗位有坑，就是你像这岗位是一个高层岗位，公司为什么不会从底层人员或者从中层人员内部竞聘选拔，而要从外边挖一个人来？很有可能是那些内部竞聘的人不愿意来这个岗位，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这个岗位？也许就是因为这岗位上面有骨头或者有坑 啊，这是华兴猜测的一种原因哈。 这种原因非常正常，而且现在比如说某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招高管都是这个原因。 还有一些原因呢，就是这个公司啊，它 在一个相对快速发展的阶段， 嗯， 它需要通过扩张来抢占地盘， 嗯， 所以不惜用重金从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公司或者说同行那里去挖人， 去挖人，对 吧？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比如说那个去年某视网， 嗯， 就是重金从其他的互联网公司挖人，结果挖了半年之后，那些大多数人都出现问题了。 所以就是一旦对方用重金来聘请你啊， 嗯， 而且是高于市场行情很大程度的薪水来挖你的话，你一定要留心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钱来挖你。如果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哎，对， 你会不会用这么多钱来挖你？ 对对 啊，就是自己是几斤几两啊，不要被外界这个猎头跟你说的薪水所迷惑，大概心里还是要有一个分量的啊。 对对， 比如说现在华兴啊，你要挖我， 嗯， 五倍的年薪，去不去？可能我就干了一天， 不是，很有可能 我就走了。 你现在的工作收入太低了，对吧？ 啊，那也可能是不是？哎呀，那我就跟你抱大腿吧哈。好，刚才我们是分析了，就是他为什么要走啊？这个是没有考察清楚， 嗯， 所以呢才会有目前这样一个后悔的心态。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他想回去， 嗯， 还能不能回？看似啊是遇到阻力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公司的招聘流程更加的严格了， 嗯， 另外呢，他原来的领导啊不怎么买账了， 嗯， 也没有看他给他做一个什么内部推荐呀，或者是递个话什么的呀， 嗯， 也没有，甚至把他送的礼物啊， 嗯， 都拿回来了， 嗯， 这让他觉得一没面子，二感觉很迷茫， 嗯， 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他应该那个什么呀，他既然领导既然说了按正式流程走，他就应该按正式流程走啊， 嗯， 的同时他就考虑说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了， 嗯， 但是最终既然领导说按正式流程走，那咱们试着再走一次吧， 嗯， 对吧？也许能走通那再说，如果要是走不通的话那就死心呗。 那他已经打听到了，就是人家现在空缺的这个岗位基本上是想要一个男生， 嗯， 那你走正式流程可能也很难通过呀， 就但是这个走不走是这个那个什么， 嗯， 是他的事儿， 嗯， 走通过不通过是公司那个对方的事儿。 就是你要尽人事， 对， 是吧？ 对吧？你说我走了，我那个什么，我过去有经验，我就至少那个什么，然后有面试，有那个什么，就最后不通过那是，对，那是对方企业的事儿，嗯， 也是啊， 嗯， 就是这事儿你都不是， 嗯， 你怎么知道没有机会逆转呢？ 嗯， 万一人家，我说的是万一啊， 嗯， 人家说，哎，这个老员工挺好啊， 嗯， 一下子就扭转了他们可能对于性别的一个要求， 嗯， 当然这个性别的要求也不是说有什么，啊， 性别的要求，对对对，按劳动法来说，这个属于不能明目张胆的说的，对吧？对吧？ 嗯，但是可能他们在工作内容上面有一些，自己的考虑啊，这个可能是要出差呀， 啊， 或者是说，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呀，强度比较大等等啊， 对， 等等，可能有公司自己考虑，但是你去也许又不一样，因为你原来在这个地方工作过， 嗯，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猜测， 嗯， 就是你不去，那这就是泡影， 嗯， 啊，你去了，至少还有那么百分之几的希望呢， 嗯， 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就该按照流程走这家公司的同时，就再去找其他的公司呗。就是虽然他说啊，其他的公司都那个什么企业文不靠谱，企业文化都那个老变，那至少人家也是你也曾经当过财务副总嘛，对吧？至少你干过这个事儿嘛，对吧？然后你借助你当财务副总的情况，你有没有人脉关系嘛？然后人脉关系再去找一些公司去当过什么财务总监什么的，这都可以啊。 嗯，那就是还是应该把希望放在外面更多的公司上。 对， 因为那边的公司从数量来说更多一些。 对， 对你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成见。 对， 嗯， 然后这是第二条路吧，然后第三条路可以创业嘛，对吧？财务都做到财务总监了，对吧？都做到财务副总了，对一个公司的财务情况，这个公司假如这个公司能是也已经甚至能经历过公司 IPO 上市的这样的财务副总，含金量很高的。 对。我们先不说他创业不创业，我们就说这个职位啊， 嗯， 在市场当中需不需要啊， 嗯， 有没有可能成为合伙人， 嗯， 刚才你说的， 嗯， 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些公司他们正在想要挖的人才。 对， 从这个职位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职位， 嗯， 从他的经历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很多人都有。 对， 所以还应该给一点自己的自信心， 嗯， 不要太灰心丧气， 嗯， 是吧？既然你想，这个不太靠谱的公司都能给你双倍的公司，那靠谱的公司给你 1.2、1.5 倍的公司， 对， 应该还可以吧？ 对，可以啊， 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吧。嗯， 接下来呢，需要做的就是刚才华兴所说的，你再去认真的考察你要去应聘的这些公司，就不能那么马虎了。 对， 考察有几个要点，是吧？我重复一下华兴的观点。第一啊，要观察他的企业文化。 对， 这个时间要长一点。 对。 第二，要看看你的老板， 对，就主要 他的管理方式是否跟你期待的一致。 对， 跟你的性格合不合，是吧？ 对对，主要这两点，主要这两点，就是一个人做到了高级别岗位，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这个什么行业是不是发展什么之类的，关注第一个就是这家企业企业文化什么，第二个就是他汇报的直属上司，这俩人关系是不是能够合作的更好一点？ 嗯，那薪水呢？还要翻番吗？就比如说原来啊是20000。后来呢去了两家公司啊，给的是40000是吧？那现在是40000起啊，还是说可以再往下调一调？ 这些事儿就开心最重要，你知道吧？这个薪水就是。 但是你喊你肯定也得喊，我原来是40000啊。 对，你可以说原来是40000，然后说我为什么，但是我可以接受，我知道这个公司肯定一般情况下不能给我这么多，但我可以接受低一点的收入，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更看重咱们公司的发展，我看重咱们的关系，对吧？我更看重咱们的信任关系。 所以我认为就是你现在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是最重要的。至于薪水呢，公司靠谱了还愁不涨薪水吗？ 不好说，这个因为他财务的这个事儿不好说，但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挣的翻倍的钱，有一部分钱是你用来处理公司内部斗争的，就把这钱花在那里边了，其实是这意思。 我觉得这个案例啊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在面临机会选择的时候没有把重点找出来，只是看着钱，只是看着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嘛，这个容易走进误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位朋友选择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工科男，应届硕士，他自己说学术能力比较一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某985大学的机关行政岗位，事业编，就相当于在学校里的那种各个处室上班，待遇第一年差不多到手是89000吧，涨得比较慢，但这学校有附属医院，有中小学，有幼儿园，非常好。个人认为呢，我为人处事能力还行，但是文笔啊比较的差，据说升职啊得论资排辈，看机遇。第二个选择是某央企新成立的研究所的技术研发岗，主要研究海洋工程，这单位啊刚成立，机遇应该是比较多的，待遇呢是转正之后第一年不低于120000，这是税前的，涨幅未知，反正第一年就比那边要多，要多30%多。他说我啊上进心比较强，我想着这一辈子啊不能太平庸，这个选择可能会决定我一辈子，现在就不知道怎么选了，想请大家给点意见。我的意见是你这选择能决定你一辈子？ 对，这两个选择都不能决定他一辈子。 是吧？可能你妈生你这个选择能决定你一辈子，因为她生下来你是男是女，这能决定啊。但是日后的事儿不应该是你第一份工作所决定的吧？这个观念我们首先得给它破除了。 对， 敲碎了啊。好，接下来该怎么选？ 我觉得都差不多，我觉得 都差不多，看他要什么是吧？ 对， 上进心比较强，那在学校里就不上进。你不能这么理解啊。 不是，在学校因为是行政岗，行政岗可能的要求 晋升慢。 晋升慢。就行政岗的工作比较琐碎。然后这样他会觉得说，哎呀没有成就感。但是呢学校有，他不是说了吗，学校有其他的东西吗，那其他的一些待遇加起来比那120000的那个多，那30000块钱要多。 那要多多了。 就他一结婚有孩子马上就能看出来那个差太远了。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年轻的时候想上进，中年的时候想保障，老年的时候呢 想健康。 对啊，你每个时间段你想的不一样，但也不能够都拥有啊。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吧？那有个办法，就是你在吃熊掌的，假如啊，熊掌虽然就比喻、 保护动物， 吃熊掌的，熊掌保护动物，吃熊掌的时候，你吃不着全鱼，你没准能吃个鱼头之类的事儿，这是能吃着的，对吧？你吃鱼的时候，你说你吃不着熊掌，那吃个其他的掌是可以，驼掌是可以吃，鸭掌是可以吃着的，对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是选择了这个高校，比如说选择了高校，对吧，你这个好像在高校这个岗位里边没有上进心，但高校给你好多空闲时间， 嗯， 业余时间，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第二职业或者兼职的事情的。就是很多高校的行政岗位的这些老师们，他们都会有一些第二工作、第二职业，比如说跟至少有一份工作是他可以跟高校做学术的一些教授，搞一起做一些什么的申报项目啊什么之类的。 嗯 嗯，就他们做行政的需要申报项目、整材料啊，这都是行政需要干的事儿。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有假期有什么就可以业余时间干点自己的事儿呗。 嗯 嗯。 其实你要想上进啊，在哪儿都可以上进， 对， 我是这么想。 对，就是成长这件事儿，就是个人成长这件事儿，不是由外在，不单单是由外在环境决定的。 嗯， 没有任何外在环境一样能个人成长。 是，你不要把这个环境看得太重，就是可能有些环境利于你本心的上进啊，有些环境需要你自己去创造条件去上进。 嗯， 但是这不影响你上进， 嗯，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份上进的心，是吧？ 嗯， 好，那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两个岗位啊，发展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嗯， 第一个岗位呢是这种文职类的，第二个岗位呢、嗯、是技术研发的， 对，学术类就有研发类的，所以、那 个、这 个 是不是他需要自我做一个测试？他更希望从哪个方向去发展？ 对对对，就是他想上进，他到底从哪上进？他是， 嗯、 他不是说他不太喜欢做技术吗？ 他文笔不太好。 他前面不是说他那个硕士不太喜欢 学术能力一般， 学术能力一般嘛，对吧？ 对， 所以你要到那研究所，可能需要发论文，需要做出成果，因为他那海洋什么生物， 嗯， 可能需要发论文，需要出成果，需要做实验，就还得需要干这些事儿， 嗯， 啊、他是否愿意干这些事儿？ 他擅长的是为人处事， 对啊， 嗯，所以也许你想去的，你不一定做得好， 对， 你不想去的，你还挺擅长， 对。 啊，这个就有点纠结了啊。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个换一种思路的话，还是得关注一下那个研究所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研究所，对吧、 嗯、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企业的研究所它主要是做课题的研究，然后呢且在研究所里边会有这样的一类人，就是他的学术能力并不是特别强，然后写论文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可以跟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产学研用嘛，跟产学研用这个组合在一起，然后共同做一些课题，共同做一些项目，然后产生一些这个成果。他去做那个接口人，其实他主要扮演接口人的。 嗯， 他虽然在研究所里边是个工程师，但是他扮演接口人，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比较好。 嗯，他需要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 嗯。 那如果要留在大学呢？那大学很多年了啊，985啊、 嗯， 历史悠久的， 嗯， 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 嗯 嗯， 然后反正就是我倒认为各有各的，各 真是各有利弊啊。 就是，假如就我们只能给说，假如你要选择大学，你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建议就是，如果选择大学，发展方向就是说，可以在大学里边建立跟学术界的什么建立一些更多的人脉关系啊。然后在大学里边有很多的叫做协会和这个学会， 嗯、 然后在这些协会和学会里边可以组织一些活动， 嗯， 这可能是他愿意做的事儿， 嗯 啊，然后可以建立更多的人脉关系，为了以后可能会能做出一些新的新的事儿来。然后如果要去研究所呢，那在研究所里边可能头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得需要一些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但是呢过了那么一两年，他还是比较善于跟人打交道嘛，他的一个善于跟人打交道这个优势需要发挥出来，所以他需要让自己在研究所里慢慢的不要去成为一个研究人员，而慢慢的成为一个接口人员。 好，从薪资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在大学也就是那么多钱，但是呢刚才所说的有什么中小学幼儿园会每年为你省钱和省心、啊、 嗯， 但是你的工资的增长幅度肯定不如在外面快， 对， 因为你一直从事这个技术岗位，你还可以跳槽， 嗯， 到其他的一些更有活力的机构去、 嗯、 那么你的薪资也会出现啊比较高的幅度的上涨，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 但是你在大学这个薪资基本上啊就是这么多了，如果你再不干点别的事儿的话、 嗯、 啊，这你自己要筹划好是吧、 嗯、 但是它确实能让你省心、 嗯、 啊，很多孩子上学的这事儿吧，你就有的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事儿现在没孩子他体会不出来， 体会不出来，那我们这过来人告诉你啊，就这块呢确实能够为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嗯， 包括你未来找对象可能都占优势啊， 嗯 好，不管怎么说啊，其实这两个岗位真的是决定了两个方向，决定了两个方向，但是不是说决定你一辈子， 嗯， 即使你在这两个岗位干得不好，干得不爽， 觉得好像偏离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的话，你依然还可以有选择， 嗯， 是吧？我们下面跟他设想几个选择吧，比如说干了三年了，在这大学感觉不行，哎呀，这个上升空间很慢， 嗯， 耍不开， 嗯， 他还有什么出路没有？ 就是建立在学校里边跟一些，因为学校里边有很多教授嘛，然后跟他们建立一些更好的合作关系，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他们办一些，学校里边有好多这种其他的，比如说会议啊、协会啊、学会啊。国际会议啊，什么什么，成立一些研究组织啊，什么，他有好多这样的机会，特别是985这样的好大学，啊，所以他能不能去承接这样的一些任务？我知道的有好多学校都是这样的。 嗯嗯，好，换句话说呢，即使你不想在行政岗位待，但是你也不要离开这一块， 嗯， 对吧？ 嗯， 因为这一块毕竟是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你大部分的人脉资源也是由此而链接出来的， 对， 是吧？ 嗯， 好，那如果说他在这个海洋工程的研究单位待了三年，也觉得好像自己出不了什么成果。 嗯， 虽然钱挣的稍微多一点吧。 其实反而这个比较难，你知道吧？ 这该怎么办呢？这个技术很窄啊。 对对，因为这个技术很窄，他换转行都不好转。 嗯， 完了，我觉得反而这个比较难。 嗯， 对，我觉得他能做的，也就是说，那我做研究水平不行，那我能不能做一些沟通协调的接口的那什么？大家和这个对，跟还是回到跟高校、跟其他的企业。然后合作申请一些课题，做一些研究，做一些这个产品。 明白，就是如果你在技术上面晋升很难的话，在技术上面要突破很难的话呢， 嗯， 你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去找一些更适合你做的事儿，但是不要轻易的走人。 嗯，嗯，对。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其实说到选择综合征啊，不管是在找工作、找对象，还是在生活的工作的一些小事儿上面，都是很多人所面临的问题。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在当下经过认真思考所做出的选择就是最佳的选择，事后再后悔也不代表这个选择你就做错了，再来一次也许你还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与其事后后悔当初的选择，不如后悔当初有没有好好的思考。好了，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